点啊，肥叔，系咪好消息啊？ 我都想啊，等咗几日都冇收获。 俾啲耐性啦，迟早会出现嘅。 忙就咁忙啦。 喂，唔讲啦，睇紧啲啊。 OK。 咩事啊？ 你呢个斯文败类啊，非礼我！ 小姐，你讲咩啊？我边有非礼你啊？ 你唔使做戏啦，你头先炸弹唔小心撞到我，就系、是、趁机非礼。 头先明明就系你撞埋你， 你仲想抵赖？好，我而家就报警，你自己同警察解释啊。 报警？ 做咩啊？惊啊？你唔想我报警都得，除非你赔偿损失俾我啦。如果唔系，我就即刻打电话。 哦，我明啦。你根本就屈我非礼，想勒索。 哼，我系明屈你人，咁点啊？ 我系唔会俾你勒索噶，你有本事就报警啊！ 系又似你啊！你要玩嘢啊嘛，我 Maggie 姐就同你玩大去。 你做咩啊？你放手啊！你捉住我手手点啊？ 非礼啊！喂，有人非礼啊！ 放手啊！ 发生咩事啊？ 先生，呢个男人非礼我，仲想走啊！ 我冇非礼佢，系佢冤枉我啊！ 嗱，小姐你唔使惊，我而家即刻报警。 唔该晒你，先生。 不过我报警之前咧，你最好谂清楚。 你咁讲咩意思啊？ 究竟系呢位先生非礼你啊，定系你屈佢 呢？你讲咩啊？ 嗱，对面系金铺，一定会装 CCTV 嘅。只要警方睇翻 CCTV 嘅录影带，就会一清二楚系边个讲大话。 你好嘢！ 诶，咪走住！ 你捉住我想点啊？ 你唔报警啫，唔表示呢位先生唔要报警噶噃。 咁你想点啫？ 嗱，先生，我可以做你嘅证人，证明呢位小姐冒灭你非礼，意图勒索。 唔好啊！千祈唔好报警啊！我玩下噶咋？ 玩？你都玩得几过分喎、啊！ 算啦算啦，我唔追究啦。 先生，佢头先咁屈你。你就咁放过佢啊？ 对唔住啊，对唔住啊，我知错噶啦，俾次机会我啊！ 你以后唔好再做埋啲咁嘅事啦，知唔知啊？ 哦，我知噶啦，我知噶啦，我以后唔敢噶啦，以后唔敢噶啦。 你走啦。 嗯。 头先唔该晒你啊，如果唔系你，我已经被人拉咗去警局啦。 我都系照事实讲啫，你根本都冇做过。 你唔会介意我就咁放走咗个女仔？ 你系当事人都唔介意俾人屈，我有咩好介意啫？ 咁都好啲。 啊，你心地都几好喎、啊！头先嗰个女仔咁嚟屈你，你都肯放过佢？ 每一个人都会有做错事嘅时候，我都系俾次机会佢啫。 但系有可能个女仔根本就唔珍惜你俾佢嘅机会，还唔埋佢转头又去勒索其他人啊？ 亦都有可能佢因为呢件事改过自身，个女仔仲咁后生，我唔想佢咁就冇晒前途。 你咁讲都有道理嘅。 啊，系咧，同你倾咗咁耐都未知点称呼添。 司徒永泉。 我叫唔好意思，我听个电话先。喂，我系吓，我即刻嚟。唔好意思啊，我有啲事要走先。 哦，唔紧要，咁再见啦。 呢张系我卡片，大家保持联络啊。 好啊。陆子俊。 你为咩时候同人打交啊？仲搞到上差馆？ 切，系个 Danny 仔撩我先噶，我生得咁样衰，竟然同我 Sam 啲争女，真系唔知个丑字点写啊！ 又系为咗女人， 我为咗男人打交，你仲惊啊？ 你心啊，你可唔可以生性啲，唔好再惹是生非啊？ 我呢啲叫做热血，喂，我唔觉得有问题噶、啊。 你成30岁人，冇一份工做得来，你有冇为过自己嘅将来打算啊？ 哎呀 ，relax 啦。今日唔知听日事，谂咁多嚟做咩啫？好心你啦，做人都冇咁认真，潇洒啲啦。 你呢一啲唔系叫潇洒，系叫不负责任。 啊，是鬼蛋啊！潇洒又好，不负责任又好，做人最紧要就系 happy。 你 唔系系啊，度住5嚿水你先啦。 我前两日咪借咗200蚊俾你咯。 喂，2嚿水有几多啫？一早已经用晒啦。 我唔会再借钱俾你啊！你要钱去搵工做啊！ 嗯 ，OK， 我应承你。嗱，我借埋呢五嚿水，听日就去搵工。 呢句说话你讲咗几多次啊？我唔会再信你噶啦。 陆子俊，你唔系真系做到咁绝系嘛？ 我咁做都系为你好啊！ 你仲记唔记得啊？你之前争啲俾车撞死，系我救咗你噶，我仲因为咁跛咗半年啊！ 我就系记得先至会一直咁纵容你，但系以后我都唔会咁做啊！ 陆子俊，你咁即系忘恩负义啦！ 我争你已经还突啦！ 你想我死啊嘛？好，我就成全你，我等阵就去跳楼，好似陈希文咁啊！ 你 唔好以为做翻啲好事就可以弥补你做过啲衰嘢，我话你知冇用噶。 嗰件事你都有份噶， 我知啊。我同你都一样，满手鲜血噶。 你点可以一啲罪恶感都冇啊？ 你知唔知我同你最大嘅分别系乜嘢？就系、是、我承认我自己系人渣，而你就系罪人扮圣人啊！陆子俊，你比我更加可耻啊！ 988製作《尋人遊戲》